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跨新闻。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在香港为您每周一到周五直播的凤凰 Uradio 3D 话新闻，我是王春雨。 我是小磊。 我是圆圆。 其实最近我刚认识了一个新词儿，这个词儿也不算新吧，就是我重新认识它一下，就叫做小资产阶级，也就是我们说的小资。这个词儿其实最早的时候，咱们这个国内最早提这个词儿的人是咱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爷爷，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上有过这么一番讲话，就说要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轻视工农兵，是批判当时有很多这个文艺工作者，他们当时可能这个立场有点问题，所以忽视了当时这个工农兵这个阶级的人的这个群众。但是最近其实这个好像习大大也新召开了一次这个文艺座谈会，然后这个精神可以说是跟延安的这个文艺座谈会的精神一脉相承。我看到最多的一个两个词来评论，就是说继承和发扬。 也是解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跟工农兵的关系吗？ 我觉得这个可能 没有吧， 这个， 不会这么提了。现在 对，现在是没有再说解决资产阶级和工农兵的关系，但是他也说了很多像比较跟当下非常紧密结合的，比如说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他还提到了最近非常热映的这个黄金时代。对，黄金时代可谓是票房惨淡啊，对吧？但是黄金时代也是一个小资的片儿。 对呀，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黄金时代跟心花怒放，一个是票房惨淡，一个是票房大卖，到底哪个是小资产阶级的品味，哪个是人民大众的品味呢？ 我觉得这个里面有一个模糊的地方，就是黄金时代这样，他你们把它定位于小资，实际上是你们从这个受众来定位，就是说小资的人才会去看这个电影。但从这个电影本身来说呢，它其实是比较正规，它是符合那个时代的精神的。它恰恰是一群文艺青年投身革命洪流中的发生的一些个人的故事，所以它本身不是讲小资的。 但是我听小磊，他早上我没有讨论过的这个片儿，他的意思就是在那个时代，如果说萧红在那个时代做的事情，其实本身就是很小资的，所以我也不知道，可能以今天我们的观点来看，这个事情是当时的一个潮流，是文艺青年应该做的。 这个时代已经转了，比如说习大大主持的这个文艺工作座谈会，我这个看了一下，我还认真的学习了一下会议精神，我觉得我还会。访问了一下就是我家里人，我说你知道这事儿吗？他们说知道。我说你们有什么看法吗？哎，他们说其实挺好的，因为他们每天饱受那些弱智电视剧的轰炸， 抗日神剧是吗？ 抗日神剧，然后转到每一个台都是就是梳着这个大就这个刷着大长睫毛的抗日女战士在那里跟鬼子揪斗，他觉得实在受不了了。而且他讲了这个习近平也讲了很多，就是说我们要这个要不要千篇一律嘛，要百花齐放嘛，然后要这个抓好抓精品，他觉得是对的， 对， 其实是需要有人来讲一讲这件事。 对，重申了这个双百精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其实这次会开的还挺不寻常的，因为首先它不是这个文艺界的一个常规的例会，既不是什么中国作协的年度例会啊，又不是 空降了一次。 对对，空降了一次会议，而且这个时间点也非常的有意思，因为正好要四中全会了嘛，它是在四中全会之前开的，所以就有很多这个议论，大家觉得这个会议的开会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而且包括什么样的人被邀请到了这个会议上，大家也非常的有争议。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名单，这个名单上一共列出了72个人，据说是没有一个人缺席，全都参加了这个会议，凡是被邀请的人。而且像这个中国作协的这个主席铁宁，他是在国外访问，特地赶回来 被召回来的。 对， 这说明这个会议的时间点好像提前没有通知大家呀， 没有安排好， 没有， 就是没有夹好时间，大家。 对， 但我觉得他们还有一个说法，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这个延安文艺座谈会是1942年嘛， 对， 然后这个座谈会是现在是 2014年， 中间差多少年呢？72年。然后有人说，哎，这个参加人物，然后数了数，参加人名单一共 72个， 这是向延安致敬吗？ 我觉得这应该是巧合了。 对， 我觉得是特意安排的吧。 但是问题是，到底这个选在这个时间点是为了什么？我们也采访了著名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给我们解答的。 好。 我们知道好像这个报道说是那个有很多人是临时接到通知， 这点好像这个作协主席也是临时赶回来。那么但是据说这个会议的名单是很早以前就敲定的，所以看来呢这次会议可能它的意义实际上是在为这个四中全会做一种舆论准备。因为我们看到这些文艺家们都是这个传播的好手，所以一旦让他们开了这样的会，马上就掀起了一个这个争相颂扬的这么一个热潮。我觉得这个有助于造势，为这个四中全会造势。这种造势我想也是为了就是最高领导人在这次全会上可能获得党内这个无可争议的这种领导地位做一种烘托吧。具体的来讲，这个会的内容其实可能没有这个会本身重要。这个会实际上他所传达的信息我觉得主要就是最高领导人他不仅仅是一个常委，他也是这个意识形态的主导者或者领导者，真正的领导者是他而不是其他人。我觉得可能是向公众这个提示这样的这个就是强化这样的信息。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这次会议的这个最重要的地方。那么就是说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在他的掌控之下。 张老师一直在强调意识形态啊，其实习大大上台之后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中国梦。而且很多这个文艺界的人也认为，包括这个张老师也提到了，其实文艺界的这个传播的力量是非常大的。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有很多观点认为，我看到啊，就是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开这个会，可能一方面是为了给这个四中全会做一个舆论准备，另外一方面就是为了这个加大传播中国梦的这个影响程度，包括比如说催生一批有关文艺中国梦的文艺作品啊等等，这都是一些可以向人民和世界来展示我们中国文化的这么一种手段。 所以你是想说接下来这个抗日打鬼子句子应该看不到了，接下来就是普遍开始做梦了是吗？ 反正这次在名单上的都是一些大咖们，文艺界的大咖，各个领域的都有，几乎是没有落过任何一个边边角角。但我也看好像都是那种清清白白历史记录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些人民艺术家。 没有，我在里面看到了一个名字让我还震惊了一下，看到范曾的名字。 哦， 范曾犯什么事儿了？ 哎，你不知道吗？ 你不知道吗？ 我孤陋寡闻。 范曾是曾经在这个八十年代初，因为一件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事而出走了，就他当时还写了一个去国声明，就是他为什么要离开中国的声明，愤而出走到巴黎。然后过了大概4-5年的时间，他又觉得待不下去了，然后又回来了，他又跟祖国这个和解了，然后我还发了一个归国声明。然后这个又回到体制内。你看他，我看他这个 title 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嘛，他又回到体制内了。 大部分这次的人都是体制内的。那充分范曾的例子充分说明欧洲梦不如中国梦吗？还是祖国好啊？ 倒也是。但其实有一点你可以看到啊，我们看到各个界别音乐界里面其实没有任何一个是流行音乐界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喜爱的这些歌手。我而且这个演员里边你也看到都是老一辈的演员，演员代表像田华和陈道明，可能他们还是比较有特色的，但是不太符合大家现在定位的这个比如说明星啊等等的这种概念。 我看那个有人说应该给李雪健老师配一个好一点的助听器，他老是说话的时候老是两个耳朵手张在耳朵旁边，已经快听不清楚了。 但是李雪健老师绝对是正能量，他出演的人物都是一身正气，包括陈道明演的角色好像很多情况下 对 但是我没有一个人这个很重量的大咖，你知道是谁吗？赵本山他没有出现在。其实赵本山的这个像习大大其实这次在里面说了，这个文艺要为人民服务嘛，要脚踏实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但赵本山出品的这些影视剧啊，包括小品啊等等这些作品，其实还都是非常这个贴近人民的生活， 人民喜闻乐见，非常有市场。 但是 我今天早上有看到赵本山发表了一个文章，就是他学习了这个 个习大大的这个演讲报告，然后感到非常激动，激动的晚上都睡不着觉了，说这个文艺界的春天来临了，说那个他十几年前就号召这个要搞这个绿色二人转，因为他主要是从二人转发家 的 嘛，然后搞绿色二人转，要抛弃这种低俗的小段子。你看这个习大大也说这个文艺要通俗但不能低俗嘛，他说你看这个意思说跟我十几年我就讲过这些话了，然后说这个我们以后要继续发扬二人转，但是我心想现在谁还看二人转呢？ 他有市场吧，据说他的这个商业做得很不错呢。但我也看到这几句话，我就特逗的，就是他说他兴奋的晚上睡不着觉，然后又说我们遇到一个有梦的时代。我心说他晚上睡不着觉还做什么梦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另外一个人说没有邀请到的是很奇怪的， 张艺谋， 对， 三大国师邀请了两个，没唯独没有邀请张艺谋。 张艺谋好像已经完全被排斥在这个体制外了。 他之前多主流啊，奥运会都是他来做开闭幕式。 对， 可能是你如果仔细研究下一下这份名单，你可以看到这些人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第一就是国籍都是中国，对，现在很多文艺界的代表都已经取得了国外国籍。 对。 第二个就是基本上。 冯小刚好像拿的是香港的那个身份证。 对，但是这次名单里其实 没有港澳台。 对，没有港澳台，只有大陆。然后第二点就是他们的这个基本上都是很清白的身家，就是没有任何犯罪记录。包括也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传闻 没 有 劣迹哈。 但陈凯歌不是美国吗？ 是吗？ 对啊，陈凯歌是透过他的前妻拿的美国护照啊，红黄啊。对啊，这个东西你要去最好查一下，我觉得。 但是他是为中国人民服务的， 他就是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了。 对，然后包括你像张艺谋这次也有猜测嘛，说他为什么没有进这个名单，就是因为之前超生。所以其实我们也 身家不清白了。 对对对， 形象不美了。 所以啊，这个如果想进这个名单还是非常难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啊，因为这个名单毕竟只有72个人，没进名单的人更多。而且没进名单的人大家也在这个会后纷纷发表了一些评论。但是这个评论大部分我见到的都是主流的。 对， 像什么姜昆啊等等的这个。姜昆是进了名单，对对对，就有很多这个人都说要深刻的学习，就像刚才的本山， 郭德纲， 对，郭德纲也有劣迹啊，之前跟记者打架呀， 跟央视这个闹得不开心了， 最主要他吃大蒜，可能这个就有点低俗，是不是？领导看不上， 有可能， 对，基本上大家都说这个习大的这个讲话是很重要的，可以开启中国文艺界的一个新纪元，而且我们不得不关注到一个新趋势，就是他里边找了两个网络作家，这个花千芳和周小平，然后这个也引起了大家一个广泛关注。其实关于他们两个人作为一种新的这种网络的新生力量，其实放在这个文艺座谈会里，其实是中国建国以来的首次，也是非常特殊的。 那是因为以前没有网络，好吗？ 他们俩那么年轻，其实资历也浅，能够跟那些大咖们在一块儿，确实是把他们捧到一个相当高的位置，领导认可。为什么呀？ 对，既然有这么多人来了，又有网络，又有各界，然后新旧新老全包了，那到底讲话讲了些什么？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继续讨论。三 D 画新闻，我是春雨， 我是小磊， 我是圆圆。 哎呀，习大大在画会上讲的话还挺多的，据说是脱稿讲了一个多小时， 两个多小时 是吧？也有人说这个，这个稿子绝对不是别人写好他去念的，因为讲不了这么生动。我也总结了一下习大大讲的这个内容，总共有5个大点，除了刚才说的这个脚踏实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之外，还剩4个点。第一个就是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第二个就是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第三个点就是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这话说的真有水平，第五个点就是引领良好的社会时代风气。其实这五条 我们其实看到哈，它也是一直在弘扬一个正能量，就是希望文艺向一个好的方向发展。我觉得当然了，不可能你在这样的团结的大会声里大会上，你不可能说希望这个大家有冤的报冤，有仇的报仇，靠文艺来做，肯定是要往这方面讲的。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条，让我觉得有一定的陷入深深的思考，它里面讲到什么呢，就是说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工作的这个出发点，然后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人民是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然后但是我觉得其实你最信不过的就是人民。你看你网络不让随便上，书不让随便看，你根本就不相信人民的这个鉴赏力和这个评判力，一切先要让这个广电总局先给大家把关，然后他们就得安全的清洁的健康的正能量的才可以给人民看，那么到底是以谁为中心呢？所以我没明白他说要以人民为中心，服务人民，我就没明白，就只好请教 话怎么解读呢？人民指的是谁？ 这个人民是一个很虚幻的概念，毛泽东当年也讲过类似的话，对吧？但是这个人民，那实际上这个有很多的这个不好的东西也是用人民的这个名义来进行的。这个东西我觉得讲人民民主专政也好，讲这个讲代表人民也好，其实我也看到像以往也有很多这个昨天还在代表人民，然后这个可能一转身就被打倒了。那在毛时代这样的事情也是很多了，所以我觉得特地强调人民没有什么太大意义。我觉得倒是通过这个会议来强调党对文艺的领导，这个是最重要的。 张老师最后提到说通过人民来强调党对文艺的领导，其实我觉得这个 也党是人民的代表啊， 对， 党是人民的领导， 这个也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就是文艺到底是应该为政治服务还是真的应该为人民服务，网上也有很多讨论。 不能做市场的奴隶，那谁决定了市场呢？这个看电影的这些人都是谁呢？ 对， 那不是人民吗？ 而且他说了一点，说这个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娱乐，他强调的是要有精神的娱乐， 对， 所以这个电影拍的最好是越这个对越有思想，因为他说了 心花怒放这样的肯定要被打倒打臭 了，这就是我担心的，以后看不了特别逗乐的剧怎么办呀？我多沉重啊。 但是他说了一个词儿，就是说电影要有社会效益，文艺作品要有社会效益，然后这文艺效益社会效益是怎么解释的呢？是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首先要有成就，然后才是市场价值，所以我觉得如果 是什么意思， 对，如果这个电影公司按照这个指导来拍的我觉得很多咱们在这个戛纳电影节呀、或者是威尼斯电影节获奖的影片，在大陆其实市场的票房都不佳，他们真的是文艺这个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很有成就的，但是市场上真的没有成就。 但是不是电影节的电影和我们就是经常看的院线票房这个走票房这个路线电影其实是两种不同的作品。我觉得一个是就是像走院线走票房的，它就是一个商品资本运作，就是大家喜欢看什么，大家希望看什么，大家希望看到哪几个明星，我就想办法他们聚在一起，然后用很大的这个制作，投入很大的制作，然后赚取很高的这个票房收入，这是一个商业运作的模式。它里面的这种文艺，其实文艺创作在这里面能够结合最好，不能结合的话也就放弃了。但你说的那种什么戛纳什么电影节这些的，它那些获奖作品呢，也有就极少有既叫好又叫座的，但绝大部分它是探讨一个人性的问题，一个精神的问题，就是符合习大大说的这种这个精神文化这个比较高的这个作品了。 那这谁来衡量，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 我刚才说到广电总局啊 所以我也想到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国内现在影业都很热门嘛，这个都上市了嘛，比如说华谊兄弟啊、乐视影业等等都投了很多电影嘛，我们凤凰也投了一部嘛，这个富春山居图嘛，富春山居图嘛虽然没有在思想和艺术上叫座，但是我们还是赚到了一些钱。 你不要这样说，我们这富春山居图还是很在这个艺术上思想上这个是这 为了这个让国宝然后回复统一的一个的，还是很正能量主旋律的。 是的，那个思想上绝对是有成就的，艺术上成就可能稍微差了一点，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个这些电影公司他们肯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我觉得跟他们相反的思想和艺术上他们的追求会稍微淡一点，他们也希望在盈利的前提下能够有思想和艺术上的追求，所以我就在想习大大这句话会不会改变中国整个电影市场的格局。 嗯，就以后只有八个样板戏可以看了是吧， 也没 到那种或者只有新闻联播 凄惨的程度吧。但我刚才还是回到刚才咱们大家讲这个人民到底是什么，因为我想人民它其实不是一个一元的东西，不是一个单一的东西，它是一个多元的，品味很混杂的。你说有这个阳春白雪也有下里巴人，但你不能说因为因为这个当权的人他喜欢阳春白雪，那你下里巴人就把他感觉市场吗，从这个市场赶出去吗？我觉得这样做的话，那你让喜欢下里巴人的人民怎么办呢？ 其实人民到底是什么，那出席这些座谈会的人也是人民的一部分，但是你看这个习大大对他们态度这次可谓是这个超规格，所有人都用这么一个词来评论，就是说所有的人在会上有几个人可以发言嘛，发言之后习大大还有反馈， 而且是他们先发言，不是领导先发言， 对，而且在会后习大大还跟每个人都握手和交谈，当然好像那个也听说也有没握着的是吗， 就可能太想上厕所了着急赶紧先走了 所以啊这个所以说这次你也能看到其实中央包括习大大这个表态他们对文艺工作者还是非常的有诚意的，或者是但是这也有一个前提，就是前一阵我们也讲这个禁书的事件嘛，有一些作家的书可能就 封禁了， 对，但是我就一直特别纳闷这个这些 是怎样的， 对，这些作家他算不算文艺工作者， 如果不符合为人民服务的当然就不算了， 所以这个文艺座谈会的主要的座谈的对象都是为人民服务的这些作家和艺术工作者， 主要是说都要为人民服务，你们如果原来的价值观不正确 要调整一下， 这个作品水平太低那要调整，要跟我看齐， 对， 是吧？ 但我觉得其实有些书他们写的思想和艺术上也是挺有成就的呀，为什么他们就不能是为人民服务呢？ 你看过呀 我觉得最近有另外一篇文章我觉得值得这个研究一下，就是叫郑永年，就是一个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一个 中国通， 他是中国通中国问题专家吧，郑永年，他就讲了一个就是习大大的这个政治路线图，他其实讲了就是什么呢，最近这个他把习大大列为这个继毛邓之后的第三代领导人，就是他认为这个江和这个湖的时代呢还是延续着邓的时代，但是呢这个在习近平手里呢要开创一个新的中国，一个新的时期了，那么这个新的时期就是以一个什么特征为这个代表呢，就是他先要抓，就是把什么都抓在手里，就你会发现在这个习近平接掌以后他搞了很多东西，比如经济他也拿，反腐他也拿，然后文化，现在文化也看到了他也是非常积极的参与在文化里，就是说 做了好多文化圈的事儿， 他要把所有的这个权力先集中在自己的手里，然后用这种 集权呢来清除以前旧体制留下的一些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是不是就是说他集权之后他还要放权，因为他不可能一个人不可能兼顾这么多面的，他在这个黎庭扫穴之后是不是能够放权，然后比如说这次四中全会我们说这个依法治国嘛，他会不会再放开呢，那么包括这个文艺工作方面他是不是先集中的讲一下为人民服务，然后之后再放开给大家呢，我觉得这个可以值得期待， 说到时候依法治国只要遵守法律底线你就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了吗， 对， 希望如此吧，反正我不想只看八个样板戏 至少让我做个中国梦吧， 但是八个样板戏也是当时催生出来的伟大的艺术作品你今天看你不能否定它的艺术成就，包括其实圆圆刚才说的那篇文章嘛，我也梳理了一下中国历代领导人关于这个文艺方面他们的这些建树，比如说最早肯定是这个毛主席在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提出来的，之后的几代领导人呢，邓小平在1979年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肯定了这个当时毛泽东的这个文艺座谈会的成果，然后 成果就是八个样板戏吗 不是了就是他这个文艺统战的这些方针和政策，包括文艺要为人民服务， 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吗， 对啊，包括2012年胡锦涛的时候，胡锦涛在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70周年的讲话上也再次肯定了这个文艺座谈会的成果，所以之前历任的领导人其实没有单独召开过文艺座谈会， 都是承前， 对，都是承前，所以这次也是引起了关注，就是 继承和发扬。刚才回到我问圆圆的那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作家的这个作品就没有被这个文艺座谈会给文艺到座谈到，其实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核心价值。所以我们也能看到现在的中国很需要这个核心价值达成一个共识， 需要突出和强调这个核心价值， 对，只有这样才能有更强的凝聚力。 对， 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对。所以 挺好奇的，就是之前说是毛时代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现在第二次就是习了，中间这么多年都没有，那这两个有什么承前启后没有？有什么关系没有？有什么不一样没有啊？ 所以关于这个问题， 上历史课都没上面好好学， 那时候还没出生呢。 对，我也没出生。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请教了张老师，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听张老师怎么说。 Radio, more than radio. 三 D 画新闻，我是春雨。 我是小磊。 我是圆圆。 延安的时代真的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可以说但是中国文艺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很多文艺作品都是在那个时候诞生的， 这是电影里面的台词。 黄金十月， 我那会儿就是上语文课的时候背过一些有名的著作的名字，但是虽然没有看过内容啊，比如说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版画，好像都是那会儿的文艺座谈会的这样一个直接的后 果。 对， 当时的文艺座谈会是连开了三次，第一次是开了一上午，是毛泽东发表了这个文艺座谈会的引言，第二次是5月16号，当时还有这个小组发言讨论啊等等，就很多文艺工作者都是利用不同的会议间隙来进行一个充分的讨论，然后再形成一个思想的汇总。在第三次的时候真的是开了好长好长时间，从早开到凌晨，然后是在当时42年的5月23号，当时这个会开完了之后，毛泽东也做了这个结论，就是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这个精神和一些指导的内容。当时他是讲了3个小时，然后很多这个作家在一开始可能有事先离开了，之后又为了听他这个结论特意又赶回来了。所以这个座谈会也是，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延安感觉好像像一个大学， 那是一个圣地， 经常上一些会，开一些这个大课，然后你忙的时候呢，你就去忙你的，忙完你的以后你再赶回来上这个大课的感觉。 你觉得那会儿知识分子是不是特自卑啊？就他们觉得自己是受到了资产阶级这种布尔什乔亚这种精神污染， 就是小资产阶级立场， 农民没有文化，但是农民其实比他们这个思想要更加高端， 倒没有吧。因为我看到他们这个谈话里有一个内容，就是说揭示了当时一个现象，有很多这个文艺工作者当时是在延安住在农民的旁边，但是他们从来不跟农民交流，就是关起门来闭门造艺术，然后这个讲话呢也是为了整治这一点， 整治这一点。 我梳理了一下这个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三个重点内容。首先它跟北京的这次在北京召开的座谈会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继承和发扬的双百精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除此之外还强调了政治和艺术的关系，就讲这个政治和艺术是不能对立的。第二点就讲文艺不能脱离实际，不能脱离群众。第三点就是说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抗日服务。其实我觉得在当时那个条件下，你要开展这个文艺整风运动，包括把这个文艺的风气让它跟抗日结合起来，为人民服务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那个时候如果你宣扬比如说日本好啊等等的，我觉得这真的是 不会吧， 很少会有人宣扬日本好的。那我觉得你可以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对，就是比较了一下呢，就是两个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强调了文艺工作的一个立场问题，一个态度问题嘛。对，就像习大大也说，你是要为中国服务，要宣扬中国的价值，要宣扬中国的正能量，要为人民服务。那当时毛爷爷也说，你是要在人民的立场为人民服务。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说那个时候国内是比较复杂，因为你还抗日嘛。 对，而且 除了抗日，你还有共国军在这个在一起。然后我觉得这一点有一点需要看到的，就是那时候毛爷爷就区分了三种人。 就是这个针对三种人，我们的文艺工作对这三种人有三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呢，就是敌人了，就是日本鬼子了也好了，是这个反动派也好啊什么的，那对敌人呢就是无情的批判和揭露了，就是揭露他们的这个残暴啊、欺骗啊，就是刚才说什么白毛女啊什么这些的黄世仁啊这些东西就出来了。那还有一种就是统战的同盟者，就统战同盟者就是刚才这个小磊一直在强调这个小资产阶级怎么回事呢，就他们可能态度上是 愿意抗日的，或者愿意参加革命的，但他们在生活上，在精神上，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还没有接受好去这个过苦日子。那这方面呢，叫帮助他们，就是一边批评，一边又团结他们。然后第三种呢，就是人民了。人民就是我们需要赞扬的，需要歌颂的。当然，人民也有缺点，但是对人民的缺点不要去直接的暴露，而是要用一种肯定的态，先肯定，然后再帮助的态度。嗯， 人民也需要去引导，对吧？ 引导。 对，但是到了现代，我们现在肯定没有日本鬼子了，没有反动派了。然后基本上这个，就是刚才小磊说，你刚才这个小春雨说的那种，不为文艺工作的人也被排除，也被封禁了，所以这帮人也没有了。那剩下的就是人民了，主体。现在我们这个文艺工作的90%的主体都在人民这一块了。那我觉得他，我觉得还抱就是，跟以前一脉相承的，就是说你不要去批判。 就是你要减少批判的声音，要多加，就不正能量主旋律，要多歌颂，多赞扬，要减少批评的声音。 但是你说的第二类人，就是被改造的这部分人， 可能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就是丁玲。当时丁玲跟那个萧红，他们两个人是好朋友，萧红就觉得我更想坚持一个个人主义，对革命啊什么那种各种主义啊，他没有感觉。那丁玲呢，他就去了延，然后在 这个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就改变了自己的创作风格，写什么太阳照在三干河上。问题是又过了几年呢，风向又变了。你说文革的时候他又被打倒了，又搁到秦城监狱去了，所以他们是不是也会觉得自己的觉悟太低了，老跟不上形势啊，到底要我怎样吗？ 这个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嘛，就是你今天可以代表人民，但是明天人民可以起来把你打倒。嗯，到底文艺是谁的奴隶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时代变了，所以可能两次讲话他们的这个有一脉相承的地方还是有很多不同点的。对，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先来听听张老师他是怎么说的。 好， 我觉得不同点当然很多。嗯。 最大的不同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还能允许不同意见的人唱一下对台戏，比如萧军他发表了他自己的看法，然后在会上当场这个胡乔木就跟他发生了争论。那这种就是说也有人在这个会议上表示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就是说 这个领导人的意见也是可以争论的。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区别。相似点呢？相似点呢当然很多。这个怎么说呢，一个是内容相似。所以那个我看 有好几位与会者一发言就说拿这个会议和72年前的这次会议那次会议来做比较，所以我觉得就是从会议的这个内容，它也是要统一思想，要这个要有这个建立党对意识形态的这种一元化的领导，这种意图也是一样的。这个 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相同点，就是他仍然是一个弘扬党文化的这么一个座谈会。张老师比较了相同和不同，相同点还比较多，不同点反而比较少。因为一言堂和多言堂有这么一个区别，但是我想在这个会上可能很多人都是很仓促的，他也没有准备讲话，有准备的也是怕言多必失，准备一个发言稿，这也无可厚非。 但是他刚才讲，就是说在延安的时候，就是还有一个思想观点不同思想观点的这个碰撞和交锋嘛， 但是大家因为之后都看到了这个交锋的后果很严重，所以估计这次也就不交锋了。<笑> 嗯，而且相同点其实还是有一些做了不同的解读，习大大对这些事情，就比如说最重要的一个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这在当时那个社会是没有的，但是其实都强调，对，当时都强调要在思想和艺术上有建树。再比如，对，你说你说，我说你刚才说这个文艺作品做市场的奴隶这一块，李雪健庭这么主流的主旋律的人物，他就说确实是现在社会环境提供了一些让演员自我膨胀的土壤，而且有一种惯现象，就是有些作品呢观众是一边看一边骂，然后创作者呢一边挨骂还一边挣大钱，这样的作品经济效益有了，但是社会效益呢，那社会效益是什么呢？ 我觉得也是有社会效益的，大家在反思这个剧里有哪些问题和漏洞，包括价值观有什么区别，反而有助于我们找到正确的价值观。 我看一下乐一下，然后吐吐槽，不是很轻松吗？这种快餐文化，我每天工作都好辛苦的，我不想还动什么脑子体会什么深刻的艺术什么 这个理论之类的，我就想看看乐一乐不行啊。但是这里面确实有一个问题在于什么呢，就是这个资源分配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说啊，这个千篇一律，这个雷同这些剧的这个都要抗日都抗日了，要这个谍战都谍战了，就是因为当你发现这个这某一类型的剧好的时候，所有的资本都会拥到那个剧，只给那个剧本投钱，其他的剧就没有生存的空间了。而这个剧的质量要下降以后，就会造成老百姓觉得一打开电视没有什么可看的，但它这个 批评也是对的，但是问题就在于，就是说这个源头不在于说市场有问题，源头在于我们的审批单位，审批单位就是说我别的剧我都不给你过，我只给抗战剧过，那可不是最后资本都投在这个抗战剧上了吗？对，正好我也看到一个知名的作家，但是没有这次在受邀之列的，叫慕容雪村，他接受德国之声的时候<笑> 就说了你说的这个事儿，他说习大大呢这么两个小时的讲话其实他没有记住多少，还是一些陈词老调，但是他注意到的是习近平只是对文艺工作者提出要求，要为人民服务啊，要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啊，却没有一个字儿谈到创作自由，他说审查制度才是中国文学和艺术面临的最大问题，只要这个艺术存在，那就不可能有这个文学和艺术的繁荣，只会有越来越多的遵命文艺马屁文艺或者是法西斯文艺。 但是我觉得审查制度是有必要存在的，就比如说我们都看韩剧对吧，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反正当时我是这个非常偶然的看了一下来自星星的你，就发现这个大韩人民还是非常有想象力的，但是好像研究一下韩剧的这个内容大部分都雷同，就是某个吃泡 菜得病得白血病死了，然后什么的， 没事，我只看都教授就够了呀，多养眼呀，那都是某个灰姑娘爱上了某个财阀的这个 少爷。 对，而且那个人还特别 喜欢他，非追着他死缠烂打不放，我觉得这是严重毒害我国的那个青少年。 没有树立正确的婚姻观、爱情观 和价值观， 还活在梦里是吧？ 对，而且很多这个反面角色呢，反而都非常有意思，都是这个做了一些非常傻的事儿，让人觉得这事儿完全都是不经过大脑，但是他反而能够得到一些这个利益，还不被人戳穿。 所以按你来说，按我们的这个审查制度就不应该让这个来自星星你这样的电视剧出来是吗？ 我觉得吧，这个电视剧吧，它有一点点在这个精神上和污染了，污染了大家的智商。 那为什么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呢？大家都狂追啊，人民群众是不是这个跟不上党的这个标准？ 但是人民群众也需要找一些这个能够让他们 引导的，对， 就你希望你还是希望有一个引导的力量来引导市场，引导这个文艺创作。 那我们就等着这72个人，看看他们给我们奉献什么精神。 尤其是两位网络作家、新生代，给我年纪差不多的，看看他们有什么奉献新作品。嗯，对，好吧，你大多了吧， 37、8了。所以现在大家都只能在网上看韩剧啊，很多韩剧只有像大长今那样的历史题材，又很正能量的，才会放在电视上播。 丽媛姐姐不也看那个 星星的你吗？还说我们习大大有点像都教授是吧？好， 不管怎么说，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网络到底今天带给我们什么，为什么网络作家这么火。我们休息一下，下一环节回来讨论。 3D 画新闻，我是春雨， 我是小磊， 我是圆圆。 哎，花千芳和这个周小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第一次听说，但是后来看他们那个代表作，我发现以前在朋友圈里边广为流传。 嗯，我发现我年轻的时候好像转过他们的作品。对， 真的吗？ 因为在2007年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没有出国嘛，那个时候还是受的地地道道的国民教育。但是我不管是什么时候吧，我看到这个应该是花千芳写的，然后他的作品还是让我很热血的。在那个时候 说什么字让你热血？ 爱国爱党是吧？ 就是在分析啊，这个 美国其实没那么好，中国其实没那么糟， 对， 类似的， 国外想怎么对付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呀，对吧？我们要奋起反抗，只有让自己努力更加好，更加这个强大，才能这个用无声的力量来对抗我们这个永远的敌人资产阶级美帝国主义。 美帝国主义，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这些文章是需要的，尤其是在你价值观培养的一个年代，你很需要一些需要一些正能量，让你来看到一些正面的东西。 你觉得这是正能量吗？ 对啊，我也觉得很奇怪哦。 他有在鼓舞你啊，对吧？ 我觉得是一种错误的鼓舞， 但是他也是鼓舞。 那不行，那不行，那不行。 哎，我还挺奇怪的，就周小平有一篇特别有名的叫《梦碎美利坚》，有没有？ 有。 然后我就纳闷了，他去过美国吗？然后他上面言之凿凿，然后说了很多的这个以前大家以为美国怎么怎么好，什么警察不打人，什么医疗保障好。好像他又说你看怎么怎么糟糕，怎么怎么惨。他是怎么得到这些信息呢？还能那么自信来说别人说的不对就他说的对？ 因为今天我们要有中国梦啊。 不，我觉得其实什么呢，就是我不反对，就是有很多文章它是用一种很客观的这个方式去说，比如说美国的政治制度，医疗制度也好，或者警察制度也好，就到底应该是怎样的，你可以用一种很透明的公开的方式去说，你不用去特意强调说啊，这个中国警察打人了，你们以为美国警察不打人吗？告诉你，美国警察不打人，是开枪，直接开枪了。就是你用这种错误的引导方式，你会给人一种错误的感觉，就是说啊，其实美国比中国更无法无天，更那个警察更这个暴力执法，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但是你们总得让那些连自己想想要去美国将来去生活或旅游的都没可能的人一点希望吧。 要了解现实， 所以更要给他们真实的信息，而不是一种就是透过一种通过加工了以后的信息。就是这个，我觉得其实中国现在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评论和事实是混在一起的。有时候夹叙夹议的过程中，很容易就把某些一些人个人的这种看法和观点你就当成事实去传播了。 所以我就特别好奇，春雨，你原来说你在国内的时候是特别的主流的红色 的 思想， 的 对，后来为什么出国之后就不这么想了？ 你发生了什么变化？美帝国主义怎么把你给侵蚀了？ 其实也没有嘛，就是可能你看到的和你想象中的确实不一样，你会发现他们更人性，更文明，然后政治制度也更科学和合理。 不是说警察直接开枪的吗？ 我在英国反正是没见到过警察，一般都是很礼貌，即使你犯了法，只要你不抵抗，他也对你很礼貌。 而且我记得好像伦敦的警察分两种，有一种警察他只有执法权，他是没枪的。 对对对，还有一种是协警。 对， 然后协警其实就是志愿者，大家带个袖章，有点像大陆的。 对 对，然后在路上 行动。能开罚单吗？ 不行，协警其实只是这个巡逻维持。 就是居委会大妈的这个能力。 有点像嘛，但是。英国有一个特别帅的骑警，就是骑着高头大马在马路上巡逻。 那不是作秀的吗？ 那也没有，他们是有实际作用的。有时候那个公园里可能这个车不方便开进来，然后人又挺多的，他就 可以骑马进去。 对，因为人家公园大呀，对吧？绿化好。 你看，你也开始赞扬人家美帝国主义，老牌英国帝国主义。 没有，但是我觉得你确实你在接触到那边的历史之后，你就会发现他们有很多东西是很可取的，包括他们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 混乱。 他们在一直敌对中国呀等等的，很多时候他们可能也是因为对于国外的媒体来说，很多媒体是商业控股的，所以很多时候他们的言论不代表政府的言论。 但是你看这次周小平同志就说 说清楚了， 说清楚政治错误。周小平同志说，哎，你们是没有去过美国，你们的信息都是错误的，其实美国怎么怎么糟糕。那你又说你去了帝国主义国家，你看到的哎是一片安乐祥和，人民生活幸福，那到底谁说的对啊？ 我也没去过美国，所以我不好对美国发表评论。但是我去过英国，包括欧洲的一些国家，你要说它完全安乐祥和吧，也 不会， 对，也不会，肯定也有一些社会的阴暗面，只是你可能看到更多的是不管他们在什么情况下，然后可能对人性的这种尊重还都是有的，不会像在大陆可能确实是官本位， 你在国外会发现不管是政治体制啊还是这个你日常的公共交通设施啊或者是一些日常的公共设施公共医疗公共体系图书馆等等都是民本位，但是你在大陆你看到的很多东西它都是以官本位的这种思考来给你的，像在奥运会之前北京没有任何的残疾人的通道，对，上升的电梯不够完善， 很少的，很少的，很少的，我都亲自体会到，就包括其实到现在你说亚运会奥运会之后也这么多年了还是不方便，因为最近前去年我爸爸这个摔坏了脚，就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我们都要推轮椅他出入的，后来发现极其不方便，非常不方便。 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张老师他们对周小平和华建芳是怎么评论的，反正我是觉得他们这个作品是有需要存在下去的。 我们这次也看到有两名网络写手周小平和花千芳也被邀请参加了会议，而且总书记特地跟他们打招呼哈。嗯，有很多人质疑说他们两个算是文艺工作者吗？也就是一个网络写手而已。那您觉得这个挑选的标准是什么？他们俩何德何能是被选中了呢？ 这个我看我在这几天正在看那个北平无战事。嗯。 然后里边讲这个历朝历代其实都是利益集团来这个管事，利益集团要用什么人呢？他们只能用小人，所以我觉得用小人是一个作为统治来讲是一个很必要的这个做法。那么至于说那个大家对这两个年轻人 张老师的观点是既肯定又批评，所以很有意思啊。就是说容许不同的声音存在吧。嗯，对，确实，其实在网络上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可能这个周小平和华千芳他确实是比较主流的那种，或者说比较切合习大大中国梦思想的这种作家。 我觉得可以存在，也可以去有自由去发表他们的这个爱国爱党爱好的，但是我希望不要把它变成统一其他言论的标准。嗯， 我觉得在网络上应该很难被统一，即使你的这个网络上 是网络上不同，但是希望这个党中央不要拿它来作为尺子来标榜其他的东西来卡其他的东西。 不管如何我们也希望这个这一次习大大的文艺座谈会能够给中国的文艺界带来一些新的气象。 习大大也确实在这次座谈会上也说了要百花争鸣百花齐放。 我希望还是能够看到不同的文艺作品，有泰囧也有黄金时代我都想看。嗯， 好，那我们就期待中国未来的文艺会是怎么样的。以上就是今天的三地化新闻，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再见。